这种责任感一定要传承下去， 弘扬雷锋精神，传承榜样力量。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日，快递是否有义务送货上门的话题被顶上微博热搜，不少消费者吐槽快递送货不上门了，只能放快递柜、智能柜或者是物业。不少农村消费者也呼吁快递什么时候可以进村。在服务链中被忽视的消费者纷纷发问，电商购物时我们能自己选择快递和服务品质吗？就在最近，国家邮政局等七个部门联合发文，再次提出要推动落实商品定价与快递服务定价相分离，引导电商平台和快递企业加强系统对接，满足用户差异化需求，使消费者可以根据企业服务能力、商业信誉和快递价格等选择快递服务。那么，将商品价与快递价分开计算要克服哪些阻力？快递选择权回归消费者需要怎样的推动力呢？快递服务差异化竞争如何落实到位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快递选择权何时回归，我们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首先有请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快递物流咨询网的首席顾问徐勇老师。徐老师，欢迎您。 你好。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知名互联网律师赵占领先生。赵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最近呢，关于快递是否有送货上门的义务的话题被顶上了微博热搜，那阅读量也是奔着3亿去了。有网友就抱怨说，跟客服指定了放某个快递，回复得很痛快，结果一查呢，完全不是。更多的网友说呢，只要是包邮服务，根本不用问发哪家，商家都有自己的合作伙伴，我们没有选择权。还有网友说啊，我想加点钱发自己想用的快递，商家还嫌有麻烦，说为了我这一单再找其他快递耽误了他的发货时间，我自己想花钱发快递都发不出去。网友的这些体会呢，我想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有啊。首先想问一下徐老师，为什么电商的快递品牌都很有限，一般指定的是几家快递品牌，那电商在选择快递合作方的时候，他们主要会考虑哪些因素呢？ 现在呢，选快递目前来说的话，电商快递的市场份额占到80%左右。那么现在以电商为主的这个快递业呢，对快递公司来说呢，它现在已经没有话语权。那么现在我们的电商是以自己的货源优势选择快递，一般会选择2到3家。那么在这2到3家当中的话，它主要的依据是什么呢？是依据是价格。所以说现在选快递呢，都是电商在选快递，不是快递公司在选择客户。也不是消费者选择快递，现在已经把它颠倒了。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主要是包邮。因为你要是选择快递的话，电商会把快递费报得很高。如果让电商去选择快递的话，他就会说我包邮，你就不用管了，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样的话，无形当中就是把消费者选择快递品牌的这个权利呢，就给剥夺了。现在目前是这种情况。 嗯，现在好像大家都是习惯了或者默认了商家指定快递品牌，消费者呢是几乎没有选择权的这种情况哈。但是我记得就是在最早期网购的时候，消费者还是可以有选择的，就是而且快递公司他会给你列出来，第一是哪家，第二是哪家，第三是哪家，有往下拉的这样一个三角形，你还可以选择自己想用的这个快递。不知道赵律师哈，您记不记得就是一开始的我们那个经历，就是可以自己去选择快递的？ 对，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应该也有这样的记忆。就最早的时候，确实，在网购的时候，商家或者说电商平台允许消费者去选择通过哪个快递公司去进行配送。对，但是后来呢，这种方式就取消了，所以现在消费者呢，只能被动的接受商家自主选择的快递公司来进行配送。但这种做法呢，确实给很多消费者造成一些困扰，因为有的消费者他有多样化的、差异化的需求，比如说他对于配送时限有更高的要求，那可能有的公司就配送的比较慢，但是消费者不得不接受。那么或者有的快递公司呢，他的快递员呢，他是不上门配送的，他是给你放到这个比如说写字楼的这个前台，或者是放到这个快递柜里边。但是很多消费者这样的话他无法接受这种方式， 但是又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对消费者的这个自主选择权是构成一定程度的侵犯。那么因为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九条的规定，就是说消费者呢在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那这个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呢，消费者有权自主去选择经营者，那么也可以自主选择接受服务的方式，以及包括他决定是否购买或者是否接受某种服务。同时呢，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时候呢，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但是因为很多的原因嘛，包括这个电商平台和商家的不支持，所以导致消费者在网购的时候，这个关于快递服务的选择权实际上是被剥夺了。 嗯，那么是怎么逐渐形成了这个局面哈？就消费者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选择权了？ 这个应该说涉及到几个方面哈。一个就是电商平台，就第一个呢是电商平台它不支持消费者可以选择不同的快递服务品牌，那这个呢实际上对于平台来讲，它是从中是有商业利益的考虑的，因为它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对快递公司、对渠道，它有更强的控制权。那么作为上游来讲的话，它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选择跟平台之间有合作的快递公司进行合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从商家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商家他主要考虑的是第一就是价格。那么这个价格如果是他合作的，因为通过包邮服务的话，实际上消费者在支付总价之后，商家他是希望用更少的这个代价和成本去购买相关的快递服务，这样的话他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如果分开的话，那消费者选择的这种快递服务有可能价格更高，然后导致总价就高起来了。那这样的话，这个商家他的这个商品或者服务的这种竞争力，应该说这种优势就相对更小一些，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有的商家选择的时候，他会考虑有些快递公司覆盖的网络可能没有那么全，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商家他希望选择的快递公司覆盖的网络更全，这样的话能更多的消费者订单及时的去配送。但最主要来讲的话还是这个价格的因素，所以说包邮服务或者说不接受消费者自主选择快递服务，它实际上是符合平台和商家的利益，但它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它同时也损害了一些服务比较优质的快递公司的利益。 嗯，根本原因还是电商和平台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来出发。那我们也问问徐老师哈，您怎么看 这个原因的话？还是就是说是这个电商主导了这个货源优势，有货的话它又有议价能力，它有筹码。那快递公司的话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是和欧美日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的话，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产业集中度比较低。比方说欧美日三个国家和地区的话，他们的这个产业集中度比较高，一般是90%的市场份额集中在三家快递公司身上。我们国家前八家的话还不到90%吧，大概是这样一个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产业集中度越低，按照这个经济规律来看的话是价格竞争，产业集中度越高的话是服务品质竞争，一般是这样一个规律。说我们目前产业集中度比较低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常说的叫以价换量，就是快递公司之间为了争取市场份额，以降价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这个份额。那么现在一方面是从资本市场去赚钱，过去呢是从投资人身上去赚钱，那么现在投资人一撤出以后，一上市以后呢，他现在要从上市公司赚钱，这里边现在就是有一个比较困惑的地方。那你没有市场份额的话，那么你就不会有量，没有量的话你就没有市场地位，这对快递公司来说是一个困惑。同时的话，电商呢也是利用了这个快递产业集中度不高这样一个弱势，然后呢来打压快递价格，说他们来制定价格。比方说现在最便宜的我了解到就是2块钱走全国，到全国各地是2块钱，你做不做快递公司，你不做了下一家做，肯定是有人做，因为大家都在竞争这个市场。那有的是靠补贴，靠资本，靠这个就是投资人去补贴。那么现在上市以后呢，他就要做业绩，他就不敢去这样做，但是不做又不行，他只能被迫的去做。说现在等于快递被电商给绑架了，绑架以后的话，电商制定了这个价格，电商这个快件量越大，它的溢价能力就越强。现在不是说是快递公司来说我给你个什么价格，不是的，是他来定价，为了就是结算的方便，他采取一口价，比方说全国都这么价了，就这样做了，2块钱、2块5、2块2、2块3， 根据它的这个量的不同，然后他们是这样一个层级来进行这个定价。 嗯，原来这里还有这么多的道道。刚才薛老师说到了，有的这个快递全国只给2块钱，确实有这样的疑惑。有时候我们会拼团购买一些小的用品，比如说垃圾袋啊、一次性的手套啊、皮筋啊、发卡啊这样的小物件，4块钱的总价它还包邮，这么便宜还包邮，商家能赚到钱吗？这个快递能回本吗？那刚才按照徐老师这个说法，可能这就是2块钱包全国的这样的一单生意，快递肯定是不能够回本的，但是他没办法。那么这个商家他还能赚到钱吗？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道道呢？徐老师， 从这个就是成本的角度来看的话，商家肯定是赚不到钱的，那么他的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那这里边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商家也有人去补贴他，有人去补贴商家。 嗯，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有的商家的话拿到补贴以后呢，他就可以降价。所以说这里边背后呢都是在有资本在驱动，它产生的这个效果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假如说你高的话，高1毛钱2毛钱的话，你的就是市场份额就会下降。那有了一种方式的话，就是采用一种劣质的方式，比方说大批发1000万个这个商品，然后它价格就非常非常低。你要这样做的话，本来是铁的，我给你做成塑料的，本来是塑料的话，做成塑料薄膜的。采取降低商品品质和材料的话，来降低成本，用最大的这个定量来去做。那比方说今年一年我定多少量，它采取这种方式的话，把价格去降低。一方面它是压供应商的价格，另一方面呢，也有了平台呢是给这个就是说是电商进行补贴，因为你卖的越多，电商就补贴的就越多。这种方式的话，现在就是也助推了这个电商低价竞争。 总监，您刚刚说的哈，降低产品的质量，其实这个对消费者也是不利的。那么对于快递行业来说，刚刚您刚刚说的，它就会有这种低价竞争、恶性的竞争。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看这个行业的发展情况了哈。从2013年起，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2020年呢，我国网上的零售额是达到了将近12万亿，相比2019年。增长了将近11%，所以当前这个快递业务量80%以上的份额哈，都是来自于电商的。那电商快递包邮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给快递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消极影响？徐老师， 首先可以看啊，消费者体验比较深的话，本来该送到门的，按照邮政法，按照相关的快递这个就是管理办法，都是门到门服务。有的时候呢，你给快递的价格不能足以支撑它的成本的时候呢，它就是要放到你家门口，放到快递柜里面去，放到这个驿站里面去，物业当中去，各种千奇百怪的现象都存在。开始呢，消费者一直在投诉，现在消费者说投诉以后没有什么作用，慢慢就不投诉了。那快递员会根据自己的这个派送的效率和它的成本来进行平衡，然后选择快递柜和选择送到这个家门口，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消费者的体验会大大降低。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快递公司和快递员赚不到钱。快递员过去一天送100件，一个月拿7000块钱，现在一天送到150件的话，还是拿这个7000块钱。这样的话，严重的打击了快递的积极性。同时，按道理来讲的话，这种服务方式的话是应该去受到处罚和这个就是说是投诉的。但是呢，消费者呢现在有一种就是说感到他们很可怜，就不投诉了。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投诉以后呢也没有作用。第三个的话，投诉的话过去可以罚款惩罚措施，但是呢现在网点老板呢不敢去处罚，一处罚的话他就辞职，就没人做这个事情了。由于行业不挣钱，没有利润，他就不会有服务品质，没有服务品质的话就难以有可持续性，这里是面临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 嗯，所以呢相关部门也在想各种办法哈，像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的相关部门要求倡导商品定价与快递服务定价呢进行分离，其实也是要保障快递员权益的相关规定当中呢提出来的。那现在呢，快递包邮的决定权在于电商，而快递呢没有太多的主动权。此外，由于这个需求差异化不足，快递公司呢只能采取低价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的策略。我们也关注到，在2018年以来，小商品集中发货的义乌啊、温州啊这些核心地区的单票的价格是越降越低，甚至一度大大的是低于了成本价哈。那想问一下赵律师，在您看来，这个商品定价与快递服务定价的这个捆绑，是不是到了必须要分离的时候了？ 我觉得确实到了必须要分离的时候，因为第一呢，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长期是被剥夺的，那这个在法律上是有问题的，严格来讲的话它是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那第二点就是说呢，这种做法呢它实际上也不利于这个快递市场正常的这种市场竞争。那么目前的这种方式下，实际上快递企业之间的竞争啊，主要就是价格的竞争，低价的竞争。那这个竞争实际上对于行业来讲它是长期来看是不利的，因为大家可能忽视了服务，然后只强调对于这个价格的竞争。那么对于一些 这个服务比较优质的企业来讲，实际上它的竞争的优势是不能发挥的，因为这个选择权不在消费者手里边，它在商家的手里边，而商家基于成本的考虑，基于自身的商业利益的考虑，他会选择跟他有长期合作的价格比较低的快递公司合作。因此呢，就是说这种做法不仅损害消费者的权益，同时它也损害了这个快递服务市场正常的市场竞争的秩序。它不利于它不利于这个快递市场呢通过正常的竞争来形成价格。 那么一旦哈商品的定价和快递的定价的价格分离的话，那么对于提高快递的服务品质有怎样的推动作用呢？徐老师。 我个人认为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能够起到一个颠覆性的作用。在目前阶段，我们现在这个只是一个指导意见的话，那么下一阶段的话，就是国家应该采取措施，要求所有的网购电商平台必须在这个平台上把所有的快递公司的报价，送上门是多少钱，送到门口签收多少钱，不签收多少钱，快递柜多少钱，送到这个驿站多少钱，送到这个就是说是物业多少钱，把它列出来，然后呢让消费者去选择。那么消费者一定会选择服务最好的那家快递公司，这样的话有利于快递公司由价格竞争向服务竞争转型，也有利于这个消费者提升满意度。我们国家现在特别是一些大城市进入老龄社会以后呢，很多他不可能到楼下去自取，或者他不方便，他需要送上门来满足这部分老人的这种需求，还有一些残疾人的需求，还有一些弱势群体的需求，比方说怀孕的人员带小朋友的这些家属，他们都需要去送上门。有的地方为了保护自己隐私，他们说你会送到快递柜里面，因为每个人的需求呢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的平台现在都是包邮的方式，所谓送上门最后都没送上门，面面俱到，面面都没到。就这里边的话，就是说是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不能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我们说服务转型升级，快递数字化转型升级，也是需要精准定位每个客户的需求，来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这样的话才是真正体现到数字化转型。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最后一公里或者是最后一个台阶的这样一个问题哈。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可能很多是市民朋友的这个感受，在广大农村地区这个问题好像相对来说要更严重一些，寄到了门牌号或者是哪个村儿，但实际上它还是放在某个乡镇的集中点。其实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或者说最后一个台阶最后一个楼梯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前一大段的这个快递过程中需要有更精准的分类。那这里想请请教一下徐老师哈，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电商和快递它应该有合理的联动机制，然后这个快递公司您刚刚也提到，就是服务内容还有价格体验方面应该设置更为细分的这个定价的标准来应对不同的这个上门服务，就这种细分它应该细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您觉得这个才是比较能够满足这个多层级的需求，就一个大概的怎么样的分类会更合适一些？ 首先我认同这个国家七部委的这个关于一个就是快递服务的这个分类法。那我认为分类的话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个分类的话是地区分类，因为我们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这个城市有不同的这种差异，比方说我们说是这个城市城镇还有农村它是不一样的服务方式，这是第一个这个分类。第二分类的话是一个就是需求分类，那有的时候说需要送上门，有的说是需要送到某一个地方，对吧？有的时候送到一个驿站，那么需求这个是不一样的。按照这种需求的话，它需求很多很多，是吧？有的需要签收的，比方说贵重物品需要签收，有的不需要签收，有的是冷链的话，它必须要用冷链这种服务，需求的话它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分类的话，也是最重要的分类，就是价格分类。我们现在为什么农村会出现就是不送上门，不送到这个村里边了？其实我们现在是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话，基本上满足了客户的需求。应当说，我们国家的快递服务在全球是最好的，性价比最高的。我因为走访了这个欧美日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看的话，没有一个像我们国家这么低的价格，服务这么好，这是没有的，在全球找不到的。那我们就看拿美国好了，美国因为比较大，对吧？美国快递这个人均快递量和我们国家是一样的，我们国家现在目前今年应该是也会超过美国的这个就是人均这个快递消费。那么美国的话是这样，它是一个分类，它邮政的话覆盖全国，美国全国各个地方是邮政覆盖。那么像 UPS 联邦快递的话，他们覆盖有一部分地区，他们覆盖不到的地方怎么办的话，让这个邮政做他们代理，他们付费给邮政去派送。美国邮政是国家在采取补贴的方式，每年在补贴，所以说呢它一直处在亏损状态。那么这个也符合这个国情，全球的邮政的话基本上都亏损了。我们国家现在也是这种情况，也是我们国家邮政的，也是国家财政每年在补贴邮政，因为邮政到很多偏僻地方去这个 地方以后它成本比较高。那我们现在说快递的话，它是一个市场化的竞争服务产品，它不是一个普惠产品。很多人提出来一个，就是快递普惠化，如果假如说是服务模式，如果是没有盈利的话，它没有可持续性，它不符合市场经济。那么美国是怎么做的？美国是用国家邮政来补贴，来满足这个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国家宪法也规定了每个公民享受通信通邮的这样一个权利。那么这个通信通邮是体现在谁的？体现在中国邮政，由中国邮政来提供这种服务。那么国家呢给予这个就是适当的补贴啊，是采取这种方式。如果现在让民营快递这种快递服务方式普惠化的话，那我觉得国家要采取一定措施，比方说我们怎么去补贴，民营要不要补贴，不补贴他们要不要服务。国家没有法律规定民营快递必须要送到农村，没有这样规定的，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个为什么要提出分类呢？分类的话就是中西部地区的话应当是有邮政去提供服务，中部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城市的话有这个民营快递服务。这个分类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妥当的一种方式，而且比较容易操作。如果你补贴的话你怎么补贴，这个补贴的话这个细则非常非常细，非常难制定。所以这里边的话应当说是抓大放小，把这个东部和中部的农村能够交通便利的地方的话，它自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它到一定量的话它一定会提供这种服务，如果不够这个量的话它就不会提供这种服务。那么服务不到的地方怎么办呢？有邮政去服务，那么这个民营快递企业转给这个中国邮政，由中国邮政呢去提供服务，当然民营快递也要支付相应的一些费用，让我们的邮政呢减少亏损。 那徐老师是从比较大的范围类哈有一个分类，那想问问赵律师，快递公司在服务的内容和价格体系方面，如果针对个人的服务的话，是不是应该设置更为细致的定价标准，来对应消费者不同层级的需求？ 对，这个涉及到就是快递企业，就是他提供的服务是不是更差异化，是不是能够满足不同的消费者的需求。那这里边确实有很多地方是可以进行细化的。那比如说在快递的时限上，那么有的消费者他可能对于快递的时限要求比较高，比如说要精准拿，或甚至是这个某一时间点要送到，因为他可能其他的时间不方便签收，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也可以选择这种方式，这是一个。那么有的消费者可能他对于这个快递的这个时限要求并不高的话，那么就按照正常的时间去进行配送，对吧？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说呢，这个快递的这个其他的服务，比如说保价的服务，实际上如果我们单独去在快递公司去下单去寄送物品的时候，大多数快递公司呢它都提供了一个保价服务。因为消费者如果说寄送的是一些易碎的物品或者贵重的物品，它有这样的需求，所以这方面的快递公司呢也可以就是通过在消费者在网购的时候也应该可以选择这样的服务。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呢，有的消费者某个时间点不方便签收，那这样的话就是他有可能要求你送到指定的地点，包括这个快递柜，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到底签收的地点，然后是否是上门服务，应当呢在这个下单的环节上，实际上快递公司如果能够提供更精细的服务，然后让消费者去选择，然后不同的服务有不同的定价，那实际上对消费者来讲体验会更好，然后对于快递企业来讲，那么它的这种服务更能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然后也会更有竞争力。 近日，快递是否有义务送货上门的话题被顶上微博热搜，不少消费者吐槽快递送货不上门了，只能放快递柜、智能柜或者是物业。不少农村消费者也呼吁快递什么时候可以进村。在服务链中被忽视的消费者纷纷发问，电商购物时我们能自己选择快递和服务品质吗？就在最近，国家邮政局等七个部门联合发文，再次提出要推动落实商品定价与快递服务定价相分离，引导电商平台和快递企业加强系统对接，满足用户差异化需求，使消费者可以根据企业服务能力、商业信誉和快递价格等选择快递服务。那么将商品价与快递价分开计算要克服哪些阻力？快递选择权回归消费者需要怎样的推动力呢？快递服务差异化竞争如何落实到位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请到了快递物流咨询网的首席顾问徐勇老师，以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知名互联网律师赵占领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那说到商品价格和快递价格的分离呢，可能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长期以来啊，消费者他已经习惯了一口价或者是到货价，那即便是同一种商品，很多消费者呢会选择包邮的那一家。如果说未来要将这个商品价与快递价分开来计算，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他们能不能够欣然接受？赵律师您觉得？ 一个是消费者长期以来他已经习惯或者说被迫接受了一口价包邮这种方式，但是消费者的需求呢是多样的，因为有的消费者他对于这个快递服务的这个价格并不是很敏感，他可能更在意的是快递服务的质量，包括快递服务的这个时限，他可能需要更短的时间内收到这个快件，或者是希望快递员能够上门配送，而不是说把这个快件放在快递柜或者其他的地方。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有这样的需求，但不是所有消费者都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在这块的话，就是说商品价格和这个快递价是否分开计算，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我觉得应当给消费者选择权，也就是说两方面的选择权。第一，就是消费者他是否接受这个包邮这种方式，也就是说是否接受商品的价格和快递价格分开计算。那第二个就是说，他如果选择分开计算的话，那么选择哪一家快递企业的服务，那么也应当有选择权。 嗯， 实际上这两个方面都应当尊重消费者选择权。那么这个实际上在操作层面相对来讲是就是技术上是比较好实现的。因为在消费者下单购买的环节可以给他一个选择权嘛，就是你到底选择是包邮的方式呢，还是选择是单独支付快递费的方式。同时呢，单独支付快递费的话，到底选择哪一家快递企业，以及是否有其他个性化的需求，这个都是可以选择的。 嗯，说到这个习惯问题，不仅仅是消费者的习惯，还有电商和电商平台的习惯。电商平台和商家呢，其实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或者说很擅长低价抢单，用规模化的销售来获取利润哈。那现在的包邮方式呢，是有利于电商和商家吸引消费者的，甚至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电商还能从中赚取一些快递的收益。所以打破包邮制度哈，要让商品价与快递价分开来计算，电商或者是平台会不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阻力？赵律师， 对，这个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难点。这里边它直接涉及到电商的这个商家，它到底能有多大的这个获益，它的成本需要支出多少。因为在目前的这种方式下，如果说选择包邮，它是说把这个快递服务实际上是和这个商品的服务打包在一起去进行销售了，但实际上这个提供快递服务呢，又是快递企业，快递企业却没有直接面向消费者。而这个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他选择就是到底是否去分开的话，那实际上作为消费者来讲，我觉得这个选择权还是应当尊重的。当然从商家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你即使提供的是包邮的服务，但实际上他把快递的成本他已经计算进去了，那这里边到底快递的成本是多少，有可能他支出的是4块钱，对吧？但是呢，他可能在商品这一块获益的空间可能会更大，比如说他的产品这个质量更差一些，或者是他从这个合作的这个快递公司那边，因为他以量取得更多优势，然后快递公司有可能给他一些补贴，这样的话就是说会导致这个电商的商家呢，他实际上他并不考虑说快递公司向消费者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如何，配送的时效如何等等，他不考虑这一点，他只考虑的就是说如何以这个最低的成本来实现自己最大的收益。 嗯， 所以这个呢，应该说呢是包邮这种模式能否打破的一个最大的难点。 嗯， 但另外一方面也在于平台在其中它也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实际上平台它对于商家是有一定的管理的，包括商家加入这样电商平台，它也需要遵守平台的规则。如果说平台它在产品的设计页面上，在消费者下单的环节上已经设计了消费者可以自主选择不同的快递品牌这样的方式的话，那商家他实际上不得不接受消费者的这种选择。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电商平台也没有更多的动力，没有积极主动的去打破这种包邮制度。 嗯，徐老师， 我觉得这个打破这个包邮制度的话，靠政府和协会制定相应的一些这个管理规定和管理办法就可以实施，比较简单。我们说只要改变规则，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快递，让我们的消费者享受更好的快递服务。只要改变规则，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并不是说让 电商去改变，电商是不会去改变的，怎么有利于自己都是按照自己的经营方式来做。快递公司呢是被迫了跟进，它也改变不了，因为它是在下游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特别是有这个七部门这样一些这个指导意见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有了依据。我们现在消费者也要更新一个观念，并不是这个邮费越低越好，因为邮费但一旦低于这个成本价以后，就没有人去做这个行业了。在美国欧美日的话，快递属于奢侈品，服务费比较高，说他们能够支撑下来。但是我们国家的话，由于国情不一样，我们要以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量，还有以这个就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特别是提高我们以消费促增长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我们是可以降低成本的。但是这个降低成本是应当市场化去定价，而不是说是由电商去定价。这样定价的话，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垄断行为，是一个就是说是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这种规则呢必须要改变，如果不改变的话，快递业就很难提供更好的服务。 当快递的选择权回到消费者手中的时候，才能够促使商家提供更好的服务，保证商品更好的质量。刚才我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哈，那么最后也想请两位给我们总结总结，眼下要打破包邮制度，分离商品价格和快递价格，让消费者真正的拥有快递服务的选择权，让快递的差异化的竞争落到实处，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赵律师。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比较关键。那第一个就是这个七部委的意见他已经提出了，然后要引导电商平台和这个快递企业这个系统的对接，要引导实现推动实现这个商品定价和快递服务定价相分离。但是这个规定啊，应该说他只是初步提出了一个大致的意见和努力的方向，那么具体如何去实现的话，还是需要有相关的规定，比如说由国家邮政局来出台具体的规定，来要求或者引导电商平台和商家来实现这个打破包邮制度，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权。但这个包邮制度也可能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打破，就是说给消费者一个选择，除了包邮制度之外有其他的选择，这是一点。就从立法层面要去制定具体的标准，然后规定电商平台和商家相关的义务，然后明确相关的法律责任。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呢，打破这个包邮制度啊，其实其中最重要的角色应该是电商平台，所以应当通过立法要求或者引导电商平台，然后在打破包邮制度方面这个尽到更多的努力，包括在它这个整个网页的设计上，然后要有相应的选择，包括它的交易规则要做相应的修改，然后需要商家遵守相关的规则，如果商家不遵守这个相关的规则的话，应当对商家的行为进行及时的这个监督和管理，甚至进行处罚。也就是说电商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尽到主体责任。 电商要发挥一个引导以及监督的作用。徐老师，你有怎样的建议？ 我认为就是说是这个目前这种状况下去的话，这个让消费者的体验会越来越差，快递从业人员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就是说非常不良竞争的一个信号。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认为的话就是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我刚才已经提到过，就是要改变规则，让所有的快递公司在这个所有的网站上去报价，然后你送上门什么价，送到这个什么样的服务什么价格，包括冷链的价格，包括是各种价格。比方说有的地方它有电梯，有的地方没有电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价格都会很细的，那么让消费者去选择这个服务方式。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改变目前这种状况，让整个快递业的竞争更加这个良性，同时呢也对我们的这个电商呢也是一个好处。为什么呢？它会销售更多的东西，它这样的剥离以后呢，就是我们现在要改变，就是说是这个电商整个它存在一个就是同质化竞争。比方说电商存在一个不正当的这种竞争，他们是在赚取快递费的差价。比方说包邮的时候，比方说给快递那个收了消费者5块钱，给了快递公司2块钱，这样的话中间赚取快递费。所谓的流量思维就是说是平进平出，买一个杯子10块钱，卖出10块钱，然后呢给消费者收15块钱包邮，但是呢他给快递公司2块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不利于电商的竞争，也更不利于快递业的发展，更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所以说我认为呢，我们现在只需要做一件事，改变规则，让所有的这个就是把选择权交给这个我们的消费者，让消费者去选择服务方式，让快递公司这样可以进入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这样一个营商氛围的话， 我相信我们国家的快递是全球最好的一个国家，是最优的一个国家，是让全世界羡慕的一个国家。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节目带来的解读。那其实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呢，物流体验已经成为电商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尤其是现在啊，随着这个高价值商品网购比例在不断的提升，电商卖家的竞争呢就转向了品质和体验的竞争，因此对于快递服务的分层需求一定会越来越迫切。我们也注意到，其实最近几年呢，已经出现了传统商圈的家电价格和电商平台的家电价格的差距其实很小，甚至有一些传统商圈的家电价格是优于头部电商企业的这样一种趋势。这意味着说，快递行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现在资本快速跑马圈地的做法也是遭到了国家反垄断的强力出击，所以回归经济常态成为了必然。那么商品定价与快递服务定价捆绑的态势呢，也将会进一步的剥离。我们也期待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能够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的权利。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身旁，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没有勋章也一样闪亮，没有光环也温暖四方。